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首先，上个礼拜讲好多嘢哦，咁啊呢两集都 over 温晒啦，吓咁啊拉布多过讲内容啊。 今日一月廿几号啦，已经。 今日一 月廿，出街就一月廿几号噶啦。 月尾啦，月尾啦。 嗯。 咁啊，我讲啲，咁你讲我自己先啦。你知唔知呢轮我压力几大？ 你有咩压力啊？ 家务咧，尚在医院。 哦，咁冇得探㗎喎。 冇得探。即係其实你係咩係上兩三个星期之前同你录音嗰次之后。 係。 星期日佢就入咗联合啦。 喔、 哦。到而家今月就係1月9号 ,1 月8号。 但係冇话每日定时通电话嗰啲人。 有日日傾。咁到而家咪出返嚟咁样啊。 但有冇得话去嗰度隔住玻璃望下。 冇啊，乜嘢都冇啊，乜嘢都冇。 乜嘢都冇。唔俾探。 唔俾探。咁啊，真係大鑊到點樣呢？ 但會唔會有醫生定時同你傾下㗎？ 有，今日都個護士都同我講。 Okay. 因為其實係關係我個 topic 嚟㗎，呢個係。 嗯。 啊，早輪咧聯合醫院咧，咪喺邊一間房裏面咧揾到一個確診咗新冠肺炎啦，而家要咁講㗎嘛？唔、可以講武漢肺炎㗎嘛？ 點解？武漢肺炎又黐人。 武漢肺炎啊嘛，唔係咩？我唔记得系咪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 就有个人确诊咗武汉肺炎啊嘛，啊咁跟住嗰条友咧，咁啊嗰个唔好嗰条友啦，嗰、那个老人嗰位老人家咧，就住喺我阿妈对面嗰张床， 吓咁大镬， 咁样大镬，即系呢个人咧，其实呢超级感染者嚟嘅， 超系啊， 佢系感染到同房一个病人，两个医护 ，OK， 死火， 哇！我阿妈喺嗰度，你知我阿妈八几岁又擴散曬，佢身體弱到不堪㗎嘛，嘩我哋驚到尿路飆，咁即刻就我媽就要即刻要隔離啦，即係隔離14日。 但係暫時冇問題嘅。 啊咁樣跟住好快啦，個醫生就親自打下嚟啦，就話你媽媽嘅核酸報告呢係陰性嘅咁樣，嘩我先安樂咗㗎。因為如果媽媽染埋冇肺呢，咁就唔得出嚟啦，真係唔得出嚟啦。因為我媽嗰、那個而家嗰個病情同埋睇工齡，咁當然啦，而家見就見唔到啦，都係電話聯絡啦。咁我阿媽玩 WhatsApp 又唔好識玩啦，個視頻又成日搞到唔多唔水啦，咁想見下面都唔得啦。咁最新消息啦，咁隔離完畢啦，嗰14日隔離完咗啦，咁都唔出得院，而家就諗住轉去個普通病房嗰度、再要觀察我阿媽病情，即係係我阿媽病情啦，啊咁你話呢排壓力幾撚大啊？咁大之餘都要做節目㗎，你話我自己又可以分得幾開？即係我成日覺得做節目咧係咪係咩嘅咧？苦道門啊！有冇知咩叫苦道門啊？ 即係人哋嗰啲京劇、 粵劇 嗰條 橫梁 出去嗰條 橫梁 係啦，一行出去就要 一行出嚟 舞台啦， 係啦舞台， 你就係另一個角色， 另一個角色啦， 冇錯。 係咧，講理想就有咩嘢錯咧？呢、這个就系我嘅苦道门。一讲咗呢句说话，我就系做饰演咗一个战男嘅刁文牛，就唔系一个乖仔嘅油奶拳啦。你明白？ 咁样。 即系所以就知道点咧？阿牛你冇咁闷啊，成日都，系咧讲理想有咩错？好闷啊！其实呢个系我嘅苦道门嚟嘅。我一讲咗去，我就可以撇开晒所有嘢唔讲。但系你谂下，嗱，我唔系自己赞自己。我都真係為網友為得好撚緊要喎，我有時覺得天寒地凍啊，咁 今日好凍啊， 今日好凍啊， 今日即係六依日係1月8號 啊，最多係7度咋， 嗯 啊，我都着住新羽絨啊，咁壞咗部機， 又俾錢買， 2999， 加多1蚊嘅， 加多1蚊嘅13000銀，即係乜嘢我都係，坦白講，以你哋捐。或者你打賞一年都冇3000蚊啦，係咪先？我一年照買啊，話聲佢咧。而且呢部電腦錄音呢部電腦，我唔係諗住用㗎喎，我諗住長期擺喺你呢度㗎喎。即係我唔會我咁我咁即係我唔係買部自己擺屋企用㗎嘛，連用都冇用啊，淨係純我嚟錄音㗎啫。啊，咁你諗下，錢我就俾啦，但係所謂你哋啲打賞， 有冇俾多啲呢？冇。神山府我买多啲呢？ 有机会用实买嘅。 咁啊系，神山府我有好有信心嘅。我好有信心呢，一疫情一过后呢，神山府系令到我发大咁滞嘅。真系啊，我真系觉得。 嗰啲叫报复式 消费。报复式消费啊，我有边个唔报复式嘅到时。个撚个都买啦，好玩好多㗎嘛大佬。唔知再嗰200多蚊啦一盒系咪先。你可以玩五次咁开心。系咪先。咁咪咁啊。咁而家今日接到个医护人员嘅电话。就话呢，因为我阿妈呢入医院之后呢都未落过床啊。唔俾落床啊就。因为隔离病房嘛。咁一个80几岁老人家。佢又点可以个肌肉系咪开始萎缩呢？ 冇咁快嘅。 佢未入医院嘅时候已经卧喺张床度㗎啦。OK， 明白。 嗱咁而家呢啲加上呢十几廿日系出都系喐都唔会喐，系唔俾落，系即系谂下啦，去洗手间都系用纸尿片，你咁谂下啦，你系完全系唔使攞只脚冇得掂地嘅。好啦。咁就要我哋去医院去学点样扶我阿妈。OK？ 而家可以俾你去。 啊就要咩呢？唔係要安排个物理治疗师同我哋见面。 哦、 就会见埋我阿妈。我就要验呢个核酸报告啦。 哦、 啊我验咗核酸报告呢佢先至可以去医院去学呢个点样扶我阿妈。 OK？ 啊咁讲啦。咁我呢个核酸报告呢我就有好多朋友係攞咗核酸报告呢咁当然唔係淡病啦就返大陆。 係可以讲下。 係啦。咁而家最新消息呢就有一个朋友佢係经珠海去啦。因为唔知点解佢攞到个半月假喎。个半月喎係45天喎。 冇薪假咪有囉。冇粮出啦香港我唔信有间公司。 啊佢係做酒店嘅。 肯定冇粮出反正可能被人雞咗㗎喇唔好話45天冇、得撈喇。 可能係啦咁佢係做酒店。 返嚟再搵嗰份重新簽約 喇。咁樣唔知啦。咁 樣。睇唔知啦我恩仔話㗎喇。有邊份工可以俾你犧牲咁樣直情又叫做辭咗份工或者叫做冇得撈咁直情。 咁就係啦。 貼埋心水返 上。咁佢去咗珠海。珠海住。咁佢可能知道深圳失麻煩啦因為我哋有另外一個編劇呢即係周星馳嗰、那個編劇啊個御用編劇呢咁佢又返去大陸㗎嘛。咁佢又去深圳就俾人 send 咗去佛山係咪中山 ,send 咗去中山嗰度隔離即係隔離嘅酒店。咁可能你而家因為佢做咗來好多人喺經深圳灣啊，咁個人個呢都去深圳灣呢搞到呢啲酒店呢安排唔到就越 send 越遠啊。越 send 就越遠所以咪有幾個去到惠州嗰啲酒店呢俾人屌咪出晒事囉。咁我另外呢位朋友正啦。佢去珠海啦。佢經港珠澳大橋去珠海住珠海嘅酒店隔離啦。平到點呢嗱我首先我見到間房㗎啦。雙人床嚟嘅。咁其他有嗰啲就好似維也納咁啦。咁企缸啦。咁有啲嘢食喺度啦。仲有200几蚊即係当够300蚊啦，300蚊日包三餐，唔正止喎。即系我哋个大编剧朋友咧，佢系住喺中山咧个隔离酒店。 唔系，等下先。 嗯， 香港系净系开放深圳湾啫。 唔系，港珠澳都开。港珠澳都开。系啊。 唔系，佢系咪喺澳门过去啊？ 唔系，香港港珠澳大桥过。 即是剛剛新的。 不是啊香港一做到兩個關。 哦。 但一個去珠海一個去深圳。深圳一定要去深圳灣。你去珠海呢就要在港珠澳大橋。 嗯。 這兩個關有開的。OK, 糾正你啦。好清楚這件事。 嗯。 因為我都想去玩嘛。快上去我曾經想過珠海這 件事。喂你有得想喎。 唔得14日真的沒得想。我媽現在這樣的環境屌你點什麼啊。咁我呢個朋友就攞咗呢個核酸報告啊咁跟住就去港珠澳。咁我講下我哋個大編劇朋友啦施俊啦即係周星馳嘅御用編劇嚟㗎。咁佢喺中山就300蚊萬。 嗯。 78蚊包三餐。即平均就成5嚿水一日。 嗯。 400多蚊啦。 咁啊唔俾美团，唔俾淘宝。咁我喺嗰度就去困住咗啦。咁当然咧，买烟仔啊，买小食咧都可以嘅，一日楼下就有便利店，佢便利店就会可以拎嘢上嚟。咁但系你想整个火锅都唔得噶啦，咁样就想完整个麻辣串都唔得噶啦，麻辣烫都唔得噶啦。但系珠海唔系，我呢个朋友咧就去到珠海住啲200多蚊嘅酒店，就已经包三餐，食唔惯唔紧要啊，仲可以美团淘宝啊。呢14日上下网，见到乜嘢又买下，哇！呢边好冻，唔够衫，即刻淘件羽绒先。啊，喂，宵夜戆居居冇嘢食啊？唔系要食公仔面啊？唔好啦，咁啊，淘啲麻辣串啦、啊、麻辣烫啊，又得。喂，咁珠海好好住、啊，价钱仲200几蚊、300蚊都唔使、啊，讲真。哇、啊，咁样隔离14日。 佢可能佢而家可能过咗呢几日又唔同晒。 系啦，当然啦。 即係到你去又唔同啊，听节目又唔同。 因为呢佢哋安排你冇得几啦。即係点样讲呢，佢每一次呢嗱、那个手续系点呢，譬如你攞咗核酸报告之后 ,72个小时㗎嘛。咁你就要佢哋有份名单，有啲酒店你就要 book 佢啲酒店。俾晒钱14日嘅钱。book 佢啲酒店，咁你系喺度 book 埋噶啦，所以你住咩酒店你自己都知噶啦。 唔系你要自己 book 咗先俾你过关。 系啊，你自己 book 噶、啊，但系佢俾你拣啊、哦，而唔系话你走去携程。 系我自己碌系咁啱。 佢有一系列酒店俾你拣，你咪自己拣咯。咁当然，如果你系人多嘅，你咪可以拣啲好啲嘅酒店咯，平啲或者系俾自由啲嘅酒店咯，系咪先？咁如果譬如你去到深圳，去深圳，去深圳湾过境咁撚多人，咁安排唔到就越安排嗰间酒店越差咯，又啲越远咯。所以嚟呢样嘢你就如果网友要，喂，香港疫情咁撚危险，我都系翻大陆啦。咁好多人都系咁谂嘅。啊！ 而家大陆啲疫情 啊，而家开始爆翻啦，而家爆翻啦，咁啊唔好理啦。 其实有啲专家都话啦，阿袁国勇啦，你信佢啦系嘛？都话起码搞到2021年年尾啊，先有好转啊。佢讲啊，佢系上年已经讲噶啦。 我啲口罩都够用到2021年年尾， 系 咁样啦， 唔使用 啊。咁样即系如果譬如网友你要上去，咁你就知道点样啦。即系话最好就系由珠海过啦，怀念都系咯。即系好用我大编剧阿思津呢朋友咁，佢就好麻烦啦。佢谂住去广州嘅，佢就俾人 send 咗中山。佢喺深圳都得嘅，但系都俾人 send 咗中山。咁佢咪麻烦啦。即系点解就因为喺深圳湾我太多人过关啦。咁如果譬如你又想有啲选择，或者选择好少少嘅酒店啊，或者方便啲啊。你真系就算你深圳，你都有权喺珠海过关嘅、哦，系咪先？你喺珠海过关，你系坐架船，系一个钟头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咯、哦。咁我点解如果有一拣，点解我而家我唔去珠海过关啊？所以网友如果真系要咩嘅话，我俾多个选择你哋，珠海。OK。咁呢个 要睇你 book 唔 book 到酒店咯。 系啦，佢俾你拣嘅啦。咁你譬如咁啱啱讲你见到唔咩嘅，譬如你啲酒店唔啱嘅，你咪租返住返深圳湾囉，深圳湾我唔清楚，好似係去到先至俾你揀嘅，唔係你之前揀嘅，去到俾你揀你真係交钱嘅咁样嘅。不过呢度唔清楚，唔係我做，咁你可以有个选择啦，就是、珠海啦，因为始终都係去珠海啲人唔熟啊，所以始终都係少啲人嘅。咁少啲人咧，佢理論上咧揀酒店咧，同埋佢安排咧都會好少少嘅，同埋過關嘅位置都唔會咁多人嘅，咁你自己可以諗啊。好啦，咁啊講完呢度就講下出賣朋友啊， 即係澳門朋友 啦。即係我有啲後悔啊，將某位朋友叫馬交朋友啊。咁以後咧，以後如果講馬交朋友就第一個就冇第二個啦。咁呢個都係講翻。叫澳门朋友啦，好唔好 啊？马交朋友另外一个咩？ 另一个你识嘅， 我 你 识 嘅 马， 你识嘅 朋友， 肥妹嘅老公啊， 肥妹个老公， 哎，好熟啊，不过算啦，你继续要讲先。 仲唔记得？ 哦，记得记得，我唔系肥妹，嗰、那个唔系肥妹，嗰、那个郑秀文系嘛？ 哦，我记得得得，你话郑秀文啊，郑秀文咯， 翻版郑秀文。 啊，得，系你 系咪嗰个啊？ 诶，沙井嗰个咯， 系咯系咯，沙井郑秀文。 啊， 你用话你嗌佢肥妹啊？而家 系我嗌佢肥妹啊。 我觉得佢系郑秀文嚟噶。 哦，即系佢啊，得啦，人哋嘅老婆唔好提 ，OK。 咁 OK。 OK， 咁佢系马家朋友啊嘛。 系嗰、 哦那个系先，咁你 你系叫佢马家朋友？ 系啊，我叫我改佢马家朋友啊，喺节目里面讲我就讲马家朋友噶嘛。 哦， 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将呢位朋友变成马家朋友。 咁啊叫澳门朋友。 佢叫澳门朋友啦，系咪先？我又唔想马交 friend 咁样咁样指名道姓周朗扑街嘅，系咪先？ 系。 佢有奇遇、哦，都好似你咁样偶然都有啲奇遇、 哦。哦，因为佢系啊，佢玩嗰啲， 佢就教我哋玩密密嘅。 系啊，系啊， 啊。咁佢咁佢自己又唔知点样啦，佢早轮就喺密密就识到啲女啦，就佢自己再去四川玩啦。 嗯， 啊天府啊嘛，天府去天府玩啦。咁啊玩完之后，一佢想见啲密密嘅朋友嘅。咁嗰个故事就讲咗啦，我哋喺节目度讲咗啦。咁跟住咧，佢唔知点解好似删咗密密嘅，嗱定系唔知点样咧，再装翻个密密啦，定系？用咗第二个 account 上网啊，再用咗第二个密码上网咯，我唔知啦吓。总之佢话装翻个交友软件，跟住就有个 N 年前冇见嘅，唔系 N 年前可能年零两年或者两年几三年冇见嘅女就 at 佢啦。 系 咁，其余你讲啊，你清楚啦。 咁佢又话嗰个叫。因为佢烂到 啊，嗰、那个女仔， 即系而家讲紧嗰个啊嘛，系咪？ 系啦，嗰、那个女仔啦， 都有两单嘅，而家讲依单先啦。 讲依单先， 咁咧就话唔知点解倾倾下咧，就讲讲下话五嚿水咁。 系啦，因为佢要熟咗啲嘢， 系啦，就帮佢系啦，咁啊跟住倾偈，唔系即系佢有两次嘅、 啊， 第一次就话五嚿水，不过咧佢就好瘦嘅。A 級嘅唔係好靚，但係就 哇！你咁講一陣間，你講完啦個節目。 哦，咁 樣。永遠真係哇！你真係唔好掂拉布啊！真係屌你咯。 唔係，即係大概。 等我嗱，你睇下我點啊？ 係一提你 係。你睇我點去拉布啦？係 好。 咁呢位網友咧就突然間收到呢條女個 message， 咁呢條女就咁傾下偈啦。咁你係乜乜乜乜乜乜，我係乜，你記唔記得我啊？一定係呢啲咁嘅嘢噶啦。跟住咁啊咁呢条女咧就曾经同我呢位网友咧就发生过一个关系，已经有一手噶啦。咁系咩事咧？就因为呢个系一个赌场嘅女嚟嘅， 即系唔系中意赌钱嘅女， 即系赌钱嘅女，赌场客啦。 系 啊，咁咧就个故事咁啊，其实你啊呢个故事你唔知噶。 系啊，你冇，因为佢冇。 呢个故事咧就佢同我讲过嘅，有节目咧有冇喺节目讲过我唔好记得，但系佢自己节目佢同我讲过嘅，应该系呢个嚟噶啦。咁佢话咧有啲女咧。输咗钱， 嗯， 就想追翻啊， 我追翻 啊，咁样佢就成日会搵个人去教佢赌嘅，唔知点解赌钱要教，要人教嘅，咁呢位朋友就陪佢去推啦，推就赢钱， 哦，系嗰、那个唔系嗰个系嘛？ 系啊，我应该系嗰个啦，推就赢钱，咁佢赢钱，咁跟住就唔知点样就搞埋一齐啦，吓，咁啊搞埋一齐啦 ，OK。咁事情过去咗啦。咁呢一次呢，我哋个呢个网友呢再装返个 app， 可能话新 account 啦，或者开返个旧 account 啦，因为你古灵精怪㗎嘛，你知呢啲网友㗎啦。呢、這个 app 就可能喺四川呃屌呃完呃呃呃屌呃完之后啦，咁梗唔用㗎啦，咁用返呢、這个可能係咁样啦。嗱，我唔知㗎一样嘢啊。咁我再装返个 app， 咁就一装返个 app 呢，嗰条女就即刻同佢 say hi 喎，原来咁啱得咁巧咧，呢条女又去咗澳门，就问佢攞五嚿水， 做啲咩咧？ 做啲咩系熟翻啲嘢？ 系啦，我记得啦。 熟啲咩又唔知啦。咁唔会系熟翻只表啊？唔会成噶？ 五嚿水唔够熟， 系咯？ 唔系我识可能，不过唔系，我可能帮佢五嚿水俾息，跟住又帮你出本金，大概我估系咁啦。咁啊，即刻俾翻佢咁系咪？ 唔知啦，我唔知啦。总之佢五嚿水港币。 嗯佢唔系，佢话佢俾咗港币，系 唔系嗰条女系要港币？ 哦 ，OK， 嗰条要港币，有冇睇过噶？ 我问佢收澳门币定港币，佢话佢俾咗港币， 系嗰条女要港币。 我有喺个群， 屌你啦，咩意思？睇下先啦， 嗱，我你喺度睇，我喺度讲啊。 你一继续讲。 咁咧就咁我照计啦，咁冇所谓啦。佢照计去咗俾咗五嚿水佢啦。咁跟住就梗系唔使问啦，梗系俾咗五嚿啦，梗系俾又梗系冇得还噶啦。咁咪 冇俾噶嘛？ 咁咪肉偿咯。咁肉偿喎，系咪啊？ 佢唔系佢讲好俾500蚊嘅系嘛？ 系讲好俾500蚊，咪可肉偿咯。 其实就系肉金，唔应该话 系 嘛？ 其实系肉金嚟嘅。 系咯。 咁佢咗500蚊，咪有一个肉偿咯。 系。 即系玩物人，你记住，呢一个唔系话你喺内赌场叫鸡游戏，呢系一个物嘅游戏，你明白啦？物呢个游戏咧就系、是、肉金。你睇下。 500蚊。 啊，你讲咩啊？ 咁咧，佢就话嗰晚咧，佢又帮佢续咗个酒店啊，系帮佢续咗酒店。 哦， 即系其实俾咗酒店钱嘅。唔系，跟住佢就话500蚊咗嚟吓，跟住就用咗一个500蚊嘅价钱啦。 喂，讲好啲啊，听收唔到咗音啊，咁咪。 唔系，睇下先。佢话无啦啦嗰个女仔加翻佢。 系啦。 跟住 加翻佢旧嘅嗰个物，嗰个物。 系啦，跟住用咗佢500蚊嘅价，就叫阿澳门朋友。澳门朋友嘛， 系啦，澳门朋友 就帮佢赎翻只表，今日又换咗一晚咯，500蚊嘅价钱赎翻只表， 500蚊赎只表， 我谂应该唔系，嗰系息嚟啊， 我唔知啦，佢都唔好理啦， 系啦，总然之佢俾咗500蚊， 我哋唔理呢啲咁嘅鸡碎鸡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就但系咧就帮佢赎酒店， 系啦， 咁啊之后就食嘢啦，咁佢又翻咗工，咁啊但系收咗工嘅时间咧，嗰、那个女又系我。哦，即系原来佢系烂赌，又有入过赌场啊，跟住就再俾钱佢咁样样咧，咁咧就翻去酒店又搞咗， 搞咗啦， 又话搞咗，即系好似话做咗两次咁啊，系、哎，而家总言之，啊唔系，哎呀啱啊，哎佢又好嘅，有个价钱表啊，而家我一督佢价钱表出嚟，帮佢送翻只表用咗500蚊，咁啊食嘢嗰阵时三餐系用咗400蚊到咯，酒店房。就用咗200蚊，咁咧就即系用咗1000蚊一两晚， 两晚 就博咗3 Q， 三 Q 系啦。 其实其实都唔今日咁 讲，即系其实佢俾 咗两晚过夜嘅，其实等于系咁屌啊嘛，你知基本上呢样嘢。 可以咁讲咯，总之用咗 几捻抵， 就屌出咗3日3夜咯。 咁条女咩嘢架餐啊，咩样子啊？ 哦，咁啊唔啱啊，高手平啊， 啱 唔啱你啊？讲错唔啱啊 ，lock 佢 啊， 即系 A 级。 因为佢 有讲嘅，佢有语音，你唔好。 同埋普遍嚟讲啦，咁样喺呢一类型嘅女仔嚟讲，基本上好似倒模咯，好似倒模工厂嗰一种嘅类型嘅，玩嚟冇乜意思啫。 佢就讲紧嗰条女系网红猎， 系啦， 系啦，咁咧就高高高嘅，好似话好细粒嘅， 高 好瘦嘅， 好瘦。 冇乜身材嘅 A 級嘅， 系啦，个样有啲似新疆， 系新疆人，但系 就系 福建人， 系啦， 咁样话其实咪某程度咪好谂抵咯。 咁啊， 咁佢有你咁讲，呢啲女呢条网红链咧，即系意思啦。其实呢条网红链咧，其实咧佢啊应该会喺澳门，其实都系除咗赌钱之外，都应该有开工啦。 佢冇讲个背景咯，可能斋烂赌啦，可能 都有开工噶啦，咁咪边嚿钱赌啊？系咪先？啊咁样，佢依家因为澳门朋友咧，亦都讲过澳门嘅价嘅，咁佢自己就500蚊一次啫，其实梗系唔得啦。咁佢就话咧，通常嚟讲咧，喺澳门咧就1000蚊度啦，啲女 系唔系1000蚊系俾赌客， 就赌客1000蚊度啦， 系啦。 但佢自己咧喺赌场做嗰啲人咧。咁佢哋会知㗎嘛，咁佢哋会讲㗎。 当地人买应该话。 係啦，当地人咁做下啦。咁就俾8嚿水就得㗎啦。咁样。所以呢你就諗下啦，呢个网友想去澳门玩呢，但係当然而家就麻烦啲啦。将来呢你嘅老虎蟹呢都同佢讲下价。因为我记得我嗰次去澳门呢，佢话1000我就俾1000，佢话1500我俾1500。我价都冇人讲，急到赖。因为我俾女放飞机嘛。急到赖，我唔记得俾几多咯，唔知佢话1000定1500嘅，我照俾啊。嗰条女都唔做好靓，但系都 OK 嘅。坦白讲，喺澳门咧，啲女咧出嚟捞咧，唔会太差嘅。 因为而家整容美容方便 系啦， 咁啊，而家益咗呢个澳门朋友啊，咁无啦啦俾，即系其实肉金系俾唔够啫，唔计食唔计住， 系啊， 咁其实食成住都你都要俾噶嘛， 俾噶啦，屌我上次请人食都1600蚊啊， 系咯， 自己一嚿都冇食过 啊， 铜锣湾避风台咩桥底辣蟹啊，扑街， 唔好成日咁样计住啲咩湿鸠少数。 喂，咁我阿恩仔本身又唔系好大富大贵啲人，呢啲咁记得噶嘛， 系即係咁樣，有時緊有啲咁嘅奇遇啦，佢點知你無啦啦嗰條女又會搵返你啫，仲要咁啱溝你溝澳門朋友喺澳門喎，佢唔喺四川成都嗰度玩緊㗎喎，如果譬如早幾個禮拜佢咪咁已經約唔到啦，咪先，即係有時有啲嘢講下運嘅，咁你咪叫有啲運啦。 系 啦， 即系叫奇遇咯，冇得讲啊！ 咁去其实坦白讲，去到边度都要，你只要肯玩，就会有奇遇噶啦，系咪先？咁如果譬如你连玩你都唔玩，就当然冇啦。但系你记住，嗱，我而家啱啱装咗个物品，我自己都好捻多人呃钱。 其实佢唔系呃钱系嘛？ 一点数档又有啦，我喺。你喺边度啊？哦，我喺尖沙咀啊！哎呀，我喺旺角啫。不如我系做兼职嘅，不如你出嚟搏嘢又嗰啲啦。 系，唔系？你有即系你开通嘅就唔使俾钱。 啊，唔使俾。 即系你一到而家，你有冇用过几多钱先？ 冇用钱。 得 ，OK。跟住系。 啊，跟住佢解释嗰啲人咧，就不停会有啲女啲 at 你咧，就全部九。我未试过有个唔系呃钱。 未试过一个唔系。 有未试过一个唔即系 呃点样呃你拍先？ 最简单嗰啲叫行骗招式啦。咁你问我喺边度？咁我咪话我尖沙咀鸠噏嗰种，我话尖沙咀啊。 嗯。 我喺旺角，话啊唔系，我而家在喺佐敦道。 嗯。 我系做咩？兼职美容嘅。 香港人嚟嘅，讲得咁熟啊，啲地方名。 唔知啦，系啦，我当系啦。 系。 咁啊，几千几千一 Q， 你要咪兴趣？咁啊，我明知佢呃鸠我噶嘛。 嗯。 跟住我咪有兴趣啊？咁点啊？咁我通常日个招啦。你去咗边度就波塞我，你就去 OK 或者便利店买张点数卡，咁跟住咧，因为我惊你放蛇啊，你唔俾咗钱我唔咩啊，坦白讲，我要放蛇，我俾咗你一样可以放蛇噶啦，系咪先？ 系， 即系我明知呃够我，咁咪同佢喺度玩多两玩，佢就会屌柒你噶，屌你老母啊，玩够未啊，仆街咁噶。 哦，咁样，即系你话你去紧， 去紧 系嘛？ 买紧，或者不如我唔咩啦。我只系俾现金你啦，我唔识买呢啲嘢，咁你拖佢咗嘅，你知你玩鸠佢，会屌柒你，自然屌柒你嘅， 即系自然啲上嚟。咁今日佢有冇屌翻佢？跟住佢拉黑， 屌啦，即刻拉黑嚟噶啦，佢唔会俾机会你。 哦， 屌柒佢，屌翻佢，佢知你玩紧佢啊嘛。 嗯， 系咪先？咁我玩咗几日啦，其实玩咗几日嘅啫。咁啊，即系全部九成咁耐都未有一个唔系呃你嘅。 即系永远都系嗰招， 全部都系嗰招，估计都系点数档啦。 咁其实系咪 你话喺元朗佢就话自己喺屯门㗎啦。 嗯。 啊你话自己尖沙咀佢又话自己佐敦道。 即系个地点。 你话喺观塘佢就话喺佐敦道。 即系个地点你都周不时用唔同嘅地点玩。 啊咁佢知嘅。咁佢你话你喺南田佢话自己喺观塘㗎啦。真係咁样㗎。 嗯。 即係 即係有模式㗎啦。 係啦咁你当然你要识玩啦。识玩啦要小心啲啦。 嗯。 但係。 即係呃人多。 係啦呃人多但 其实会唔会喺大陆好少少呢 唔系一样啊， 因为大陆冇得买点数卡啊。 一样啊，佢一日我系呃你微信俾钱啊，支持你噶。 咁 大陆都系噶，咁佢咪叫落入群咯。 咁但系澳门朋友 成日叫你俾利是嘅，屌你啦！ 澳门朋友都教我哋玩啊，都要俾啲钱嘅佢。 都要俾啲钱嘅，咁如果你唔使俾钱啊，咪睇下有冇啲咁嘅运咯。 咁不如跟你去直接去玩好过。 唔系噶，又唔同嘅。 嗱喂，我又讲翻啦。因为趁你今日而家有啲时间，你成两日成日话录短啲，点解你成日阿刁文又咁多嘢讲过晒钟可以录到？咁啊，即系话交足功课俾啲， 系啊， 即系我又话如果你 OK， 咁啊落酒吧咪得咯？你真系想沟女，搵啲一夜情系咪先？ 系啊， 使乜玩密 咧？唔 系啊，搵得开心或者有啲人朋友介绍下咪？ 咁 你如果唔系跟你去俾钱？ 跟俾钱。 咁你好过默默俾人呃，会俾人呃噶嘛？嗰啲 你唔俾人呃咪得啦？你当玩咪得咯？但 咁你搵唔到食㗎嘛你唔係話你想譬如我想搵2000蚊搵個空姐屌唔到嘛3000蚊我都肯俾如果真係有得屌但係搵唔到喎。 咁冇理啦總之譬如 你。即係以你嘅經驗就 而家暂时都系假嘅，喺香港。 唔系，我就好捻简单啫，未见面先俾钱就咪捻搞啦。 咁一定系噶啦。 系啦，真系咪捻搞啦？ 即系见面俾多啲。 见到面俾咪见面俾咯，唔俾你咪同我玩落去咯。 即系前面话开价开贵啲都冇所谓。 系啦， 见下先。 系啦，点都要见下面噶啦，系咪先？但系就最重要谂一个仙人跳嘅风险，俾人捉黄脚鸡嘅风险。 香港就难啲嘅。 唔系噶，好简单。 香港 嗰间酒店自己咪得咯。 系咯， 系咯，你 自己租酒店， 自己租酒店咯，自己租啲好啲嘅酒店啦，你租间七天梗系仆街啦。你譬如你租四五星，喂大佬下面有保安噶嘛，佢点边咁啱乱嚟啊？你即系租五星啊，好安全噶，真系嘅，黄鬼嘅捉唔到啊！佢上嚟，佢哋上嚟哄哄你，咁佢保安会屌柒你噶嘛，会夹佢走噶嘛。 嗯， 所以有时比贵少少酒店咧，系有着数啲嘅，唔系咩公安查唔查嘅问题。是真的連捉黃腳雞都少啲嘅，難啲嘅，唔好去佢嘅地方，真係唔好隻碌咁。除非你好熟嗰個媽咪啦，咁就例外啦。咁阿碌都係薄㗎，阿碌我阿碌講嘅，我都成日講幾句，唔好去佢屋企啊。咁阿碌當然啦，咁阿碌佢自己有分數啦。佢話佢玩咗咁多年，我先至唔係譴責啦，即係唔同佢講話，小心啲啦，唔同佢講呢樣嘢啫嘛。其他網友我會同佢講啊，佢小心啲啦，盡量唔好喺屋企啦。 阿碌啊，實知啊。 係啦，阿碌都熟啊嘛，係咪先？ 喂，咁佢其實阿碌嗰晚其實酒店都三嚿啦，好老實。 三四嚿啦。 係嘛？咁都其實千百蚊。 啊，千百。 即係講翻上個禮拜啦。 阿碌見到千百蚊。 咁其實即係 慳翻慳翻係啦，慳翻三蚊就得酒店咯。咁唔自在啦，貼士都俾咗啦。 同埋安全啲啊。 係咯。 即係如唔係你成日租房居家就好危險。 係啦。咁就即係你自己衡量啦，就總之奇遇呀永遠都有啲嘅。 喂但又即嗱唉不過冇 事。講。 唔係我咪話同我女神點解我咁冧佢呢，佢真係帶我返去佢住嗰度。 ok。 即係帶過我返去又冇捉到黃腳雞。 ok。 即係咁你咪覺得佢即係你咪覺得佢當我係自己人呢，嗱雖然佢可能帶好多麻甩佬都 帶。 係咪先， 嗯。 但起碼佢得你自起碼佢識得同你慳返酒店錢。 係我啱咪講。我是寧願住酒店舒適過。 但是因為是熟嘛、okay. 熟又肯帶你回去就即是個信任咯。 啊搵日試下講下我去其他女的地方的屋企嗰啲經驗啦，我唔係冇嘅。咁啊。 我廿年前有 啊。可以大家攞嚟攞嚟攞大家攞嚟傾下。 喂咁你下個禮拜。咁你如果同啲網友講廿年前啊恩仔嗰啲一夜情經驗好撚乸西。 而家都要講㗎啦。 即係啲叫咩好啦好啦行貨。 嗱仲有一樣嘢交代下先。當然有網友講啊牛哥你幾時講靈異事件啦、啊。即係靈異事件係拖到好後先會講㗎啦。啊可能會如果有機會唔講都唔講㗎啦。即係其實靈異事件冇乜嘢講㗎。講五分鐘乜都講完啦。係咪先。 係。 啊所以呢其實我盡量會褪到好後即係講到冇嘢講啦。咁我先至有機會講㗎。你哋都唔好諗住聽啦。聽完之後可能會停㗎啦。啊无谓博啊是先。 唔会啩。 唔会咁我緊就咁我咪有咪就係拉布囉拉十年囉。哎无谓啦。咁啊始终有一会讲嘅。咁我希望系都搵啲啱嘅日子讲啊例如万圣啊啲讲啊咪先。咁我嘢咪讲啲㗎嘛无啦啦嚟讲。哎大家嚟事咩係咪先。而且加上家务而家係咁样啊。好啦唔撚讲咁多嘢啦。咁啊呢三個禮拜又搞掂啦，又搞掂三十個仔啦。 唔知下次幾時真係，我仲唔知幾時有得翻。 係啦，咁啊再下一集就應該係二月頭噶啦。咁啊有疫苗打噶啦噃，聽講。 你打唔打？ 考慮中啊。三個星期之後話嘅今日話你聽。 好。 節目時間差唔多。 我哋買神山虎都要冇佢今個禮拜。 啊，係要買神山虎，大家記得。 係嘛？ 要打上就打上啦，真係。因为时间真的很惨啊咁啊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OK, 拜拜。